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上一集咧，我哋就介绍美国诗人艾伦金斯堡嘅作品啦。 系啊，金斯堡咧可以讲嘅嘢太多啦。咁其实上一集我都有提到佢同即系东方文明嘅渊源啦。咁、其实佢仲直接同中国发生个关系嘅。就是呢1984年呢他竟然来过中国。咁其实1984年的金斯堡呢在西方已经好出名啦，即係被视为呢个青年精神领袖式的人物啦。咁他直接影响了好像 Bob Dylan 啊、或者 Beatles 啊，他们都有受他影响的。咁但是他来到中国呢，中国那时刚刚所谓的改革开放啦。咁其实大家都唔知道佢係嚟做乜嘅，其实可能当佢就係一个好似作协啊民联派嚟交流嗰啲、有啲中国作家嘅回应呢，就话咁佢又喺啲外国语学院同啲学生交流啊，又有去唔知点解会去咗河北啊，去咗昆明啊呢啲地方。咁睇返佢自己嘅诗集呢，佢亦都喺中国写咗好多首诗。我觉得最重要嘅有一首诗呢，叫做我如此热爱路维特曼，咁就係喺保定啊，保定喺河北嘅一个中型城市，咁喺保定写一首关于维特曼嘅诗。咁大家记唔记得上一集呢，我哋都有讲佢即係几咁鍾意维特曼啦，同埋有一首诗係讲佢喺加州嘅超市见到维特曼啦，估唔到呢佢喺保定中国一个老工业区，即係好似幻象咁样见返呢个维特曼係点样嘅。咁几样嘢睇下点样碰撞喺佢首诗入面。 我如此热爱鲁维特曼，艾伦金斯堡，生气勃勃，温泉，大喊大叫，亲切。中年仍喜好沉思，千万次注视靠岸的船或街道、工作台、森林、居室或办公室、歌剧院。我再次研读他的诗稿，为了对一些中国青年男女朗读。他们对美国语言懂得不少，而且知晓他的诗艺，不喜欢选择这一书页而忽视另一页，更憎恨把那些大同情写下的诗页除去。酒店伙计的神色，那冷漠的囚犯掂着汗水的胡须，光天化日下的妓女，老套的老头，弓着背正挥手告别。今年在中央王国，我从头到尾把《草叶集》匆匆读完，我为在他的书海波涛上遨游的人而惊异。他们喷着气，赤着裸体，被他那蔑视一切的告别感动不已。谁接触这本书，便能摸到一个人。面对老兵、老水手、老作家、老同性恋者、老基督徒诗人、打短工的人，我轻扣戴着我这副躯壳顶上的帽檐，被感召在中年去曼哈顿去歌颂永恒，目睹那痕印满布的蛇形爆破器和突起的大地消失，从青春岁月内战和年浮一年的积雪中熬过来，头发已经变白。 我如此熱愛魯惠特曼，咁就係美國詩人艾倫金斯堡嘅作品，咁就寫翻佢喜愛嘅詩人咯。 係啊，咁佢點解會要咁樣寫呢？因為咧，原嚟佢嚟中國咧，佢做過一場講座，就係關於惠特曼嘅講座。咁佢為咗呢場講座咧，就重讀咗一次《草葉集》。其實都唔一定係重讀，可能佢之前都冇正式讀過，咁為咗呢個演講啦，佢就將《草葉集》重新讀過，然後重新發現咧。一个维特曼咧，系同佢更亲近嘅维特曼。佢话喺佢嘅书海波涛入边遨游嘅人，咁其实维特曼嘅诗入边咧，就系会大量咁样歌颂各行各业嘅人噶嘛，或者系喺南北战争入边两面嘅战士，佢都会歌唱噶，因为佢系将佢哋作为人。人去歌颂啊嘛，咁其实金斯堡咧都有系即系成全嘅呢样嘢啦，所以咧当佢喺保定嘅时候咧，佢喺一个完全嘅异乡，佢反而谂翻起一个好似佢老师一样嘅人，系点样引领佢嚟到今日嘅， 感覺有啲似咧但丁喺《神曲》入邊所寫嘅，即係神公咧就講呢個維吉爾咧係一個羅馬詩人維吉爾引領佢穿越地獄啊嘛。咁呢度其實金斯堡咧亦都係一個中年嘅時候咧嚟到中國，然後喺佢中年一個困惑嘅時候，佢話。他被感召在中年在曼哈顿去歌颂永恒、 嗯、 但当他在曼哈顿歌颂永恒的时候，他回来去到中国一个这么安静一个这么落后的地方的时候呢，他反而呢是想起维特曼呢是怎样启示他怎样去度过这个中年，所以其实可能都有中年危机在里面，即是维特曼他是一个很开放的人，你看他的诗是很正能量的，金斯堡呢他的诗反而就可能有好黑暗嘅嘢，咁维特曼用咁嘅方式去感召佢。最有趣关于佢喺中国嘅故事咧，大家其实可以揾下北岛有一本散文集叫《蓝房子》，入边咧就讲佢哋发生过一啲都几亲密嘅故事，但系大家千祈唔好好似我咁样误会咗呢个亲密吓。大家睇翻就會知道係咩故事。 係咁啊，跟住落嚟，我嚟聽聽另外一首詩啊，《讚美詩之三》。 《讚美詩之三》，艾倫·金斯堡，致上帝，照亮全人類吧！從斯基德魯開始，讓西方與華盛頓轉化成一個高地，轉化成永恆的廣場吧！照亮船澳的漢宮。用他们火把的光辉，让学型机自己扬起他的手臂来追寻欢乐，让电梯门吱吱嘎嘎地说话，令人敬畏地上升与下降，让鲜花方向的怜悯用眼睛来超视，让亭立的鲜花用亭立来预示他的耳韵去追求光明，让雨流的鲜花用雨流来预示他的耳韵去追求光明，让雨流与亭立预示光明，让蒲吉特山德成为一幅闪光，我以你的名称为生，像一只蟑螂以碎物为生，这只蟑螂是圣洁的。 赞美诗之三呢，就是他最受这个维特曼所影响所写的诗之一，比如他入面讲船坞的焊工啦，不单止焊工是会有这种光辉，连他操作的机器都会有这种光辉，连电梯都是会讲嘢，会令人敬畏的，即是所谓后工业文明呢、 嗯、 到了这个时候呢，他是变成一个被赞美的对象，他用一种西方泛神论的方式去写呢啲机器，咁同我哋上一集咧所提到嘅嗰朵花就好唔一样。呢朵花被异化，成为咗一个工业之花。但系咧倒转嚟咧，呢啲工业嘅机械咧，又因为呢个圣洁化，因为呢种照亮全人类嘅呢种人道主义咧，反而又获得咗一种泛神论嘅光辉喺入边。到最后咧，佢话唔论系挺立嘅鲜花又好，枯萎嘅鲜花又好。都是会去追求光明的。到最后呢，他说一只曱甴一只蟑螂是、啊、都是圣洁的。为 什么说叫赞美诗呢？ 为什么叫赞美诗？他其实他写了很多首赞美诗的，但是不是连着来写的，隔几年写一首这样。有一些赞美诗是讽刺式的赞美诗、 嗯、 但这首是我觉得是完全是正面的。 啊、这首赞美诗里面的花就跟我们上一集讲的就很不同了。 很不同了。赞美诗其实这首诗就出自一本现在被炒得很贵的书，叫《卡地瑞母亲挽歌》，就当时只印了2000本。 哦、 我揭开呢，扉页还写着 LWT91, 是我1991年买的一本诗集来的。入面呢最令人感动的呢反而不是嚎叫，而是呢这首点题作啦，卡地瑞母亲挽歌。为什么这首诗这么令人感动呢？就是关于金斯堡他的妈妈的。那他妈妈其实很悲惨的。他妈妈又是犹太人，又是共产党员，美国共产党员。嗯、你可想而知在40-50年代的美国共产党员会有些什么遭遇。一个反共完全反共的社会啦。那段时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是一个良心的象征来的、 嗯、 是一个思想犯。第三呢他有精神病。 係好嚴重嘅精神病，而且係有被迫害妄想。咁、 嗯、 當然啦，佢嘅被迫害妄想亦都有可能佢係真係受到迫害而產生嘅，因為嗰個時代作為一個猶太人同埋共產黨員兩個都係被迫害嘅身份啦。呢、 嗯、 首詩呢就係、是、金斯堡呢就係、是、懷念佢母親嘅一首著名嘅詩。咁而且呢佢亦都係通過呢首詩呢就贏得咗呢唔同嘅美國人或者唔同嘅讀者嘅認同、 哦、 因為好似嚎叫咁係好反叛噶嘛，反叛青年會認同佢，但係呢首呢就係佢涉及到一種即係人類對母親嘅共同情感，所以呢令到好多階層嘅人呢或者係唔同立場嘅人都會認同佢。咁我自己睇呢首詩呢最有趣嘅就係喺入面呢佢寫咗好多美國呢喺上個世紀嘅上半葉即係二戰前嘅好多嘅冤案，是好多涉及到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或者左派当时在美国被迫害的。所以我那时候就知道了好多新左派和老左派，即、就是西方左派的东西。那呢我们先听一下这首挽歌的第三章，这一章呢是最感人的一章。 卡蒂水母亲挽歌艾伦金斯堡第三章。只要没有忘记当初的时光，在那些日子里，他在纽亚克的国家图书馆里喝便宜汽水，只要见过他哭泣伏在灰色的桌子上，在他的宇宙中的长病房内，只要知道门口的希特勒的古怪念头，他脑袋中的电线，那三根紧压着他的背部的粗棒子，30年来发自他的丑陋的伙伴的尖叫声音，只要见过时间跳跃，记忆失落，战争狂浪，广阔的电丘克的怒敲与沉寂，只要看见他画布朗克斯屋顶上越过的高架铁路的粗糙的图画，他的兄弟们死在河水旁或在俄国，他在长岛写最后一封信的孤独时光，与他在窗户上在阳光下的意象，若是在阳光下，在窗台上，在窗柱间，若是在阳光下，只要那黑夜因心脏病上过铁床，当太阳沉落在长岛与浩瀚的大西洋在外面咆哮出高声呼唤，呼唤自己的精灵回来，走出噩梦回来，分裂的创造，他的头放在医院的枕头上走向死亡，在最后一瞬里，整个大地是一种持久的光出现在幕间熄灯时，没有为这一幻想流泪，但是这片钥匙必须留下来，在窗户上，钥匙在阳光里留给活着的，活着的可以拿取那一片阳光在手中，打开门回身一瞥间看见创造闪退向同一座坟墓，宇宙的情景，白色门槛上面拱墙上医院挂钟的滴答的情景。 卡蒂水母亲挽歌的第三章刚刚听过了， 入面有一些很具体的意象，比如说他作為一個猶太人，他對希特勒在歐洲對猶太人的那種迫害呢感同身受，他可能是幻想，亦都可能是一種呢同理心，他感覺到那些打向猶太人的棍呢亦都打向他，是他的伙伴來的，那些被迫害的猶太人。另外呢還有呢他被在精神病院呢，那時30-40年代的精神病院是很野蠻的，用電擊療法的嘛，他被電擊，其實他們不是去治療他，只不過是想將他壓制 下來，禁止他， 禁制下來。那裡面呢有一句話呢叫若是在陽光下，在窗台上，在窗柱間，若是在陽光下，那這句話呢是出自呢他寫給金斯堡的最後一封信，裡面可以說是遺言，即是他意識到自己時日無多了、 嗯、 他說、啊、屋企的鎖匙留了給你、 嗯、 你可以在窗台拿回、 啊、即這句就是金斯堡的媽媽的說話、 啊、是啦，所以金斯堡將他寫入這裡，我讀到這裡的時候我真的、會流淚，一個母親精神病 然後被遺棄、被迫害啦等等啦。咁但係最後佢惦記住嘅咧，就係俾條鎖匙佢個仔，即係佢個仔當然係一個反叛青年啦，不想歸家嘅青年啦。但係佢最後佢收到佢媽媽嘅一封咁嘅信，咁入邊咧仲有一句話咧，就係即係睇到你令你咧有種笑中帶淚，就係冇寫喺呢度嘅。我所知咧，封信入邊仲話叫金斯堡你去結婚啦。咁金斯堡佢係同性戀者啊嘛，咁當然佢冇結婚啦。但係嗰陣時代嘅美國亦都同性戀者不可能結婚啦。咁但係呢入邊咧睇到，即係一個母親，一個私人嘅母親咧，亦都有呢種心咯嚇。咁呢一句話咧，後嚟咧被中國咧一位民謠歌手啊，周雲鵬，佢就寫入佢嘅歌入邊，鎖匙喺陽光下呢句話，好感人呢個意象。你會覺得？这个世界仲是惦记住你的，无论你是行到哪边，即是这个母亲就代表住这个世界对你的惦记。虽然他好像在这首诗里面所说，他受尽了不幸。一个受尽不幸的人呢，当他还要去眷顾另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不可以说他是一个不幸的人。因为他理应是被人照顾的嘛，但他还是想着去照顾别人。 刚刚听过就是第三章啦。 那我们继续听埋第四章。 母亲。我遺留了什麼？啊，母親，我遺忘了什麼？啊，母親，別了，別了你長長的黑鞋，別了，別了共產黨和一隻破物紙，別了，別了你胸前粉紐上的六根黑毛，別了，別了你的舊衣服，別了，別了你的枯萎的腹肌，別了你對希特勒的恐懼，别了你讲坏故事的嘴，别了你弹腐朽的曼陀林的手指，别了你肥大的佩特逊门廊的手臂，别了你心脏病与大烟囱的肚皮，别了你托洛斯基与西班牙内战的下巴，别了你为衰弱的过分损伤的工人们唱歌的喉咙，别了你坏伙伴的鼻子，你散发纽亚克叶菜味的鼻子，别了你的眼睛，别了你俄罗斯的眼睛，别了你没钱的眼睛，别了你假想的中国的眼睛，别了你艾利诺大婶的眼睛，别了你饥饿的印度的眼睛，别了你在公园里小解的眼睛，别了你美国失败的眼睛，别了你的钢琴上你失败的眼睛，别了你的加利福尼亚亲戚的眼睛。 第四章都是很感人的，这首诗卡递水母亲挽歌。 是啊，很多细节，这些细节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幻象。有啲係嚟自於咧美國嘅左派嘅歷史，譬如話佢寫到呢個托洛茨基啦、西班牙內戰啦，呢啲都係上個世紀咧一個良知左派啦所驅使去關注嘅嘢。咁呢啲亦都係佢媽媽咧傳遞俾金斯堡嘅。金斯堡嘅爸爸咧亦都係一個猶太人啦，但係係一個屈屈不得志嘅詩人，寫一啲好保守嘅詩歌。咁所以佢同佢嘅仔之間既有矛盾又有傳遞啦，咁佢就唔理解佢爸爸咧，就係佢媽媽得精神病之後咧，佢爸爸就離開咗佢媽媽。頭先我哋所聽到好多句子咧，有啲似係一種聖經啟示錄式嘅句子嘅，又有啲咧似係一首嗰啲黑人布魯斯咁樣，更似咧就係我哋聽啲黑人咧喺教堂入邊嗰種聖歌。黑人唱聖歌係好一唱三嘆噶嘛。咁有時係進入咗一種迷狂入面，又好苦好悲苦嘅。咁同我哋正常嘅傳統嘅唱詩班好唔一樣嘅。呢度呢點解叫卡蒂選呢？就是、因為卡蒂選呢係猶太教入面一種經文，係悼念死去嘅親人嘅。咁金斯堡呢就將60年代呢種即係、就是、黑人音樂嘅影響同猶太教本身呢對親人嗰種悲傷嘅懷念呢融合埋一齊去寫佢嘅媽媽。 但是他真的整首诗别了你的所有妈妈的东西，你看下全部都是 很 痛苦、 哎、很非常绝望 的事情来的，全部都是的、哎、 不单只是别了你那些给到我温暖记忆的东西，亦都别了呢那些呢令你痛苦的东西、除了希特勒还有共产党、 啊，除了托洛茨基，仲有无政府主义者。成首诗亦都可以视为咧系一个对冷战时期美国左派一首哀悼诗，唔单止哀悼佢妈妈，系哀悼呢啲咧秉住良心，但系咧被麦卡锡主义迫害过嘅人嘅一首哀悼。 我哋一连两个星期就介绍咗艾伦金斯堡嘅诗啊， 佢嘅诗咧好多咧，我哋喺网上仲可以揾到一啲咧配咗乐嘅朗读。他自己讀詩就好有趣嘅，因為他信藏傳佛教咧，佢會用嗰啲藏傳佛教嗰啲敲叮叮嘅嘢啊，或者嗰啲轉嚟念經嗰啲法器啊嚟伴奏嘅。最值得推薦咧就係佢同阿 Paul McCartney 合作過嘅一啲咧用搖滾方式嚟唱佢嘅詩嘅。 咁我哋有機會就落嚟聽聽咯。 好。 好咁啊，今集介紹咗艾倫金斯堡啊，下一集再介紹另外一啲詩人啦。拜拜。 和你說說詩，編導鄭希輝，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